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。 音，摩天轮亮起，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。 十月假期彻底结束了，你们方方面面过得这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在假期当中有了新的体会？出去旅行了没有？有没有长胖？有没有在家里宅着？没有工作没有学习的这几天，想必每个人都有一大把的时间去了解新的事物，感受。那欢迎你啊，十点答录机每天22点23点准时在这里与大家相见。调了一下话筒啊，很久没有听到自己在话筒里的声音了啊，现在回来还有一点点的陌生呢。你都去了哪里？国庆，有在家坚强的胸肌哦，不错。还有过分喜欢你好，铭刻铭刻心，未婚男士啊、哦，火焰男，还有放手你等你，小 Mr. No 小晴，还有谁？大轩你来了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，爱过你。走，嘿，是不是现在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自己？嗨，嘿，今天头发没有修理啊，没有修整，非常真实。第一首歌送给你，哪首歌曲呢？我想想，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开始呢。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。哎耶，执迷留恋人间，我为他而狂野。就在这里呀、啊，惊鸿一般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 能停留太久的时间哦。谢谢朴树，生如夏花。24岁，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。谢谢朴树，生如夏花。24岁，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，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。26岁，我骑着单车带着他，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。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。我们是同一类人。 我是黄国伦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谢谢黄国伦先生为我们节目录制的 slogan 片花哈，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节目当中，每天晚上在直播里相见的时候，不要设防，敞开你的心扉。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发型之后，还真的觉得头发很重要，没有打理啊，头发贴在整个硬硬的头皮上，感觉是另外一个人一样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方方面面的？不管怎样，我都希望通过直播看我节目的朋友能够真正了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啊。我10月1号、2号、3号都在直播间陪着你，对不对？10月4号、5号、6号我去了南方的一个城市啊，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历史背景，是一座古城。都说去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要走进当地啊，需要去一些景点，而且大家都会说10月1号到7号哪天人不多呀，都是人山人海，乌泱乌泱的，有方方面面会能感觉好吗？我觉得我去到这个城市之后，首先给我的感觉很淳朴，然后建筑非常的古朴，还有城墙，各种老街，就会对这个地方很有好感啊。而且呢，我的搭档道道也是在那边读了4年的大学，他也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攻略，于是我就真的跟着家人去到了美丽的南京。你有去过南京吗？在听节目的朋友，看节目的朋友，没有南京的朋友，如果有的话，给我一个小花花小心心，告诉我你是南京当地的朋友。南京有一个音乐人叫李志，对不对啊？什么我不知道，李志唱一首歌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也循着他的一些感觉来到了南京，我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，去了当地的小吃。我住的酒店在玄武湖旁边，玄武湖旁边。我有一个还算不错的习惯吧，就是晚上我习惯一个人戴着耳机走走这个城市。我走的第三天的晚上，我碰到了一个唱歌的人，这个人还蛮孤独，就像所有的夜晚出现的歌手一样，有一个麦克风，有一个小小的音箱，有一个吉他，就开始唱自己喜欢的歌。10月6号那天晚上，正好在玄武湖淘宝计划有一个演唱会来着，也许就是结束之后，这位弹吉他的歌手有一些自己的感觉吧，体会吧，就在玄武湖附近的一条马路上自己弹琴唱歌。我也拍了一张他弹琴唱歌的照片，就是这个了，看到他了吗？很孤独但是又很享受的样子，就像很多城市当中为了理想打拼的青年人，他看上去也不是很老，很年轻，戴着一个帽子，唱他自己喜欢的民谣歌曲。我录了视频，我今天没有导视频给你看，我只是拍了这张照片。我就觉得再热闹的城市，再热闹的节日啊，虽然是祖国69岁的生日，也许他心里还有一几分孤独，有几分怀才不遇，有一些踌躇满志吧。谢谢一生等待关注了我，谢谢分享我直播间的落雨。你有没有惆怅的时候？我点了一根烟坐在旁边，看他唱了两首歌三首歌之后，我会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啊！这个城市很大啊，到了夜晚的南京非常的漂亮，像新街口啊会很漂亮很好看。这个城市也会承载很多人的梦想，想要在这个地方证明自己，获得一份肯定。当然时机是需要留给准备的人，也不是每一个有准备的人都能获得一个好的机会。我都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要珍惜现在的生活，而且不能停止努力。来，

22:20:45，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的环节呢，是我要读一些大家的文字，就像你给我写信一样，我打开信，看到了信里面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句、每一个情绪之间传达的信息，我的是一种获得，我很开心。来看看这些朋友的留言，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叫做准时答录机，周准的准就是准确的准，时间的时，回答的答，录音的录，机器的机，准时答录机很好记，对不对？看看大家都在过节做了什么。今天是 ANNE 这位朋友的生日啊，今天生日已经连续加班两天，求一个抱抱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每年这个时候的时候都要开心快乐，哇，你差一天就跟祖国一起啊，差几天就一起，很不容易。江小乔说病好了，但精神病不容易好，精神不要太紧绷，然后对自己稍微的宽松一点，宽容一点，不要跟自己老较劲，生活处处都写着一些期待和惊喜，慢慢的发现生活的美好啊！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喜，他给我发了三个拥抱，是国庆期间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获得或者体会呢？我不太清楚，因为你只是发了三个简简单单的拥抱，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收获吧，人情世故上以及心理的感受上啊。圆儿看到你的那个发的微信了啊，谢谢你圆儿，说放假了，节日快乐，玩得开心哦。我看到你，也祝你天天快乐，在听我节目圆儿，如果在的话打个招呼。还有谁呢？还有很多朋友啊，看看啊，居然说是晚安准则假期愉快，是10月几号发给我的，10月3号这一天我没有开我的微信的公众账号，因为都在赶路啊，都在跟家人一起，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。很多朋友都会跟我聊天，而且我要告诉各位，哎呀，很抱歉的是，如果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如果超过5天没有回复，我再就不能回复给大家，就是说比如说现在举个例子，小乔给我发一个准则在干嘛呢，是10月2号发给我的，刚刚看到，我现在回复就无法回复了。Sorry， 小 C 你好，出去走走，整个世界都变得不同。是的，我也觉得，就是去到南京之后，我去到了很多地方啊，玄武湖啊，夫子庙，老门东，古城区，然后还去到了索道，中山陵，非常好的地方，但是中山陵人太多了。我发一张图片，你们感受一下中山陵。我没有把这张照片登上来。但是我离开南京的时候，在南京南站，你看有多少人在候车？这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画面，所有人都在这里。我觉得景点人没有那么多，但是也不是那么的让我觉得合人意，因为我拍的照片都几乎没有什么人。你看我拍这个老门东的时候，都是从下往上拍，其实下面全都是人。是啊，小 C 说南京酱鸭子也是一绝，好吃的。安然说收假了，是收假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休息了，把假收起来了，还是怎样？你们都出去玩了吗？跟我说说呗，方方面面的，我一直在讲。那知道南京当地的美食，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南京大排档，有些城市是有，有些城市是没有。我会吃到鸭血粉丝汤啊等等这些。当然我去了南京一定要吃它的汤包啊，蟹肉的小汤包，好吃，非常的好吃，现在十分想念。导致我整个人胖了 1.5 斤，也就是0.75 公斤。哎呀，胖先胖脸，我这人真是不会长。还有就是小馄饨啊，好吃的小馄饨，一碗十几个啊，想吃一碗接一碗，不停下来。还有小龙虾呀，清水小龙虾，甜甜的，非常好吃。还有就是当地的一种烤鸭肠，我就去了那个小吃一条街嘛，就看到烤鸭肠，觉得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吃的呢？然后我回头一看，这是吃过的签子，我的天哪，就像塔一样的签子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它到底长什么样呢？它长这样 ，no。黄黄的鸭肠，10块钱30根，停不下来那种。总觉得放假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体会生活，感受南京的这种节奏哈。而且我打车的时候，出租车司机师傅都极其的热情，生怕给他们绕道啊，生怕给我绕道，还说了很多，哎，这走隧道比较近，比较方便啊，解释一遍又一遍。觉得非常的淳朴，民风淳朴，都特别喜欢民风淳朴的人啊，像我一样啊，方方面面的特别的真实。佳琪你没有胖啊？你有没有胖嘟嘟啊？身上有没有长肉啊？有的话也正常， 用一周的时间，早饭中饭正常吃，晚饭吃一个苹果，喝一杯酸奶，连续七天保你瘦五斤以上。虽然晚上不能感受食物的美好，但是还是可以让你的形稍微素一下的哈。小 C 说的对啊，南京还有秦淮河呀，务农软语的江南小调，我去秦淮河了呀。这是我在秦淮河夫子庙的时候坐了一个，就像后海鼓楼那种人力车吧，我就是实在走不动了，就拍了拍，很好的。而且这个师傅呢，边拉边说，这个很地道，这家小吃啊，他竟然没有介绍任何关于历史的方面，只介绍吃，所以吃很重要。这是船呢，秦淮河的游船。非常漂亮，当地的风，就是你发现在秦淮河上面居住的居民，他们还真的是蛮幸福的，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人，而且啊，有水就是显得非常有灵气了啊。谢谢浅笑安然关注了我，浅笑安然你不止一次关注我了，很多次哦。江小乔白色毛衣怎么了？你觉得不好看呢，还是怎么样？还好吧，蛮挺拔的，肩宽四七啊，蛮棒的。哎呀，方方面面的啊，安然说。我胖了三斤哦，胖了三斤还可以，1.5公斤吧。希望你这个周日的时候就恢复到之前的身体状况啊。时间来到了22:27:13，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的正在为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，你可以选择收听，你也可以选择收看。第三首歌放哪首歌？我看看我的 CD 准备机。这首歌呢，适合在夜晚的时候静静的一个人来听听看。每一个人呢，都逃不过最寂寞的时候。最寂寞的时候，你在想些什么？你整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？是无助的、凄凉的、需要被呵护拥抱的，还是挺着硬挺着到天明？最寂寞的时候，来自于卢广仲，我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啊。你最寂寞的时候，来听十点大陆机，有我陪着你。 黄昏后人潮散开，躲在人群里发呆，看见你走过来，有好多的期待，我应该天空被蓝色晕开，我们聊得好灿烂，怀疑美好的现在是否应该有期待。我说寂寞 天最寂寞的时候，太阳照着你好，这是今天最寂寞的时候，他怎么牵着你的手。似云开，昨天聊得好灿烂，风光明媚的现在，我说 谢谢卢广仲，最寂寞的时候。 我是歌手刘锦泽，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十点半的地铁，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。温柔的风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的吹。 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，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。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电达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， 希望我们一起携手变成更好更纯粹的那个人啊！刚刚那首歌曲呢，小 C 是我们十点达路机的忠实听友，他说大抵是心中有所挂念，然后说所思在远道才会寂寞吧，一个人不寂寞，想一个人才寂寞。嗯，点赞说的没错，一个人不寂寞，有一个人好，有什么好寂寞的，对不对？吃完了睡，睡完了吃，上班工作学习看电影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想一个人才会感觉到寂寞向你袭来，无边无际啊。还有的朋友在问我啊，一匹马一个人，主播在播什么？主播名字叫做周准，主播在播音乐聊心情，也可以把我当朋友，每天22点到23点来到这里，关注十点达陆机，你叫主播在播什么哦？乖，进到我们的队伍，有福利给你的啊。Helen 他说看来我这个网络很卡，怕是要听电台之声了。电台之声是什么？是电台的声音吗？是用收音机收听，对不对？我建议你把这个花椒呢，或者你的网络重启一下再来看看，如果就好了。我觉得大家还觉得不是很卡的。韩阳你好，他说下周要去南京出差，南京现在穿什么？南京中午的时候可以穿短袖，但是建议你不要穿短裤了，一只长裤，然后晚上时候会很冷的，要加一个薄羽绒啊，带一个薄羽绒就没有问题，长袖长衫就可以了。希望你出差一切顺利。谢谢小 C 送我的香吻啊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啊。小 C 继续在表达自己的情绪哈、啊，跳过了，等我看到你，等会儿啊。若如果有人问我的忧愁，我不敢说是你的名字啊，说是海的情愁，说是没等到十点大陆机的开播。哇，有理想的人，虽然我已经年过三旬，但是还是有这种对理想追逐的感觉。谢谢你让我，会让这个夜晚显得非常的文艺，非常的有层次哈。韩阳，南京比北京还冷没有了？差不多体感，但是最近几天北京应该比南京冷，就带长袖长衫帽衫都可以带着。然后如果你是不扛冻的那种的话，我晚上穿两件应该没问题，我的感觉是这样的，希望能帮到你啊。 说到理想这个词很昂贵，它又简单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或者很小的理想。很大的理想就是我要变得成有钱人，我要做一个科学技术，我要造福人类。很小的理想是什么呢？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。其实不管理想大小，只要你坚守一个信念，总会获得。谢谢黎墨盼兮啊，这个词非常文艺，关注了我。你在哪里关注了我？看一看你在哪里，在中国哪个部位、哪个地方，在大公鸡的哪里？未知星球 ，OK。但是你的头像很漂亮，天秤座 ，OK。希望你来到十点大陆区之后，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，而且可以把你看这个节目的感受传给你身边的朋友。啊，这个发型还真的是好了。接下来放理想的歌曲，有请陈鸿宇。 雨后有车驶来，驶过暮色苍白，旧铁皮往南开，一脸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，不动情的咳嗽，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，琴弦少了姿态，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，时光匆匆独白，将颠沛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，它碎成年代。 点大陆机生而不同，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啊，还有看到一位在河南的朋友，你咋在那里？哎，里边坐呗。河南的朋友，河南你去过羊角村没有？河南啊，我有很多同事是河南人啊，很有意思。河南有那个非常好吃的一种面还是什么来着？他跟我说烩面，河南烩面好吃。刚刚那首歌呢，我觉得陈鸿宇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配起很简单，而且会有一点点弦不准的感觉，我有这种感觉哈，唱的是有一点音不准，也是自然而然的状态吧，就刻意的那种感觉。理想三旬四旬五旬六旬七旬八旬，不管怎样你得有理想有追求，哪怕你的追求和理想遥不可及也没办法，但是你得去努力去用心去做这个事情，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。每当你儿孙满堂的时候，你对他们说，哎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努力过，只是没有遇上好的时机啊。不管怎么样呢，都希望在座的各位啊，不管你是坐着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，还是躺着舒服着瘫着，我都觉得你们是最棒的，比心每天晚上来的朋友都是好朋友啊。说到回来之后你有什么人生的感悟，我真的是在刻意的收获一些东西。我这个人是非常感性的人啊，嗯，如果懂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感性还真是挺周准的啊。我忽然觉得我要戒烟了，我不能再抽烟了。我觉得烟不是好东西，但是我在想问题的时候或者写东西的时候我会抽点烟，嗯，尽量慢慢的克制戒掉它，争取在两年之后再给自己两年的时间，如果能戒掉的话我就成功，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慢慢好起来，让自己更加的健康。我也希望大家烟啊酒啊一定要控制啊，反正是最近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圈里啊，九月份发生了很多事情啊，嗯，反正是要对待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，这是我悟出来的一个感觉，有点晚啊，35岁之后才悟出来，你35岁之前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啊，这个好在悟出了一点感觉啊。还有家人的陪伴很重要，朋友的相聚也蛮重要的。不管是怎么样呢，都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可以控制的物质生活节奏里，尽量的去保证健康状况，对吧？很重要。那我这是告诉你我这几天的心得体会。我在秦淮河坐这个船游览的时候，我就想了很多。这是我上岸拍的船，这是我在船的一侧拍对岸交汇的船的时候那些感觉，就是他们生活很健康很简单，吃丰盛的早餐，然后看报纸聊天，当然了需要拼搏的时候是要加把劲的，但是真的是要休闲闲适下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有强烈的体会，是一定要好好的陪伴，陪伴你自己，陪伴你身边重要的人和朋友。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，大家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，早点把要点播的内容告诉我，我可以准备然后奉献给大家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非常的喜欢，也是很多听友点播的歌曲，说想听梁博的歌的，放一首吧，放一首吧，准则好想听。梁博，当我靠近你，当我靠近你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想法，我会比较我们是不是匹配，我会想你是怎样一个人，我该怎样去面对他。当我靠近，当你靠近我的时候，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。 If you 你也喜欢的话，给黄渤点个赞，比个小心心。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听见你微弱的呼吸，看着你无助的表情，我不再感觉世界有多美丽。当我靠近你，我不能紧紧抱着你， 我不能紧紧抱着你，

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。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，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，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歌， 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等你来找我。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 夜已经很深了，那我们的节目还有大概五分钟就要结束。谢谢今天新认识的朋友还有老朋友的互相的交流和捧场，不管你假期之间有什么心得体会，都是好的就最重要的。那些分离啊，那些生气的东西，尽量不要让我们的生活充斥这些。好，嗨，你来了，吃瓜爸爸你也来了，你们都来了，过节快乐，祝所有的朋友们十月一号到七号之前那些日子节日快乐。航海才回来的时候去哪里玩了啊？还不错，第一次用了哈哈，我来了，我才回来这样的打招呼的方式，就像见到一位新朋友一样。我会把最深深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我的听友和网友们，送给那些知道我、认识我、知道这个节目的朋友。冰是睡着的水，为什么要两个冒号呢？是我没有点你的名字，你难过伤心了，还是有自己的心得体会？都希望大家健康快乐，有一个丰盈的人生和生活状态。最近薛之谦参加了金曲捞，对不对？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。航海，你问我最近过得好吗？我过得很好，我很充实，虽然有些辛苦，但是我心甘情愿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心甘情愿，你就不会觉得累。虽然你累的话，也一句安慰，一句鼓励，很匹配哈。这首歌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听听看。先祝你晚安，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，伍洲彤先生的节目。 冰悄悄的房间，痛提伤口笑颜，作祟的缘是多难回头的剑，光阴还在原点。少年似同学，纯净但也热烈，为青史的花和少年辗转唇齿之间，在经历里的爱恋，有嚣张的气焰，醉口人心弦。 实现，再次无非了解，幸福拿谁铺垫，又把谁祭奠。留一点悬念，才明白体谅是对执着的沉默大言，也懂得虚弱实现恶事的情有可原。有些昨天是今天渴望的明天，那过去的花和少年